仿佛只是观众，你的感受没有人懂。难得谁自告奋勇，体贴让人格外感动。爱上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，嘿，回想年轻的内容，有谁想过有始有终？不过是一时脆弱，让人放纵。嘿，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，大意为何总填不满又逃不够，很快就放弃运用。心是个无底洞，分手亲吻尝试拥抱或沟通，没有好感再尝试也没有用，大多数人都相同，喜欢的只是爱情的脸红。没有谁最后情的内容，有谁想过有始有终？不过是一时脆弱，让人放纵。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，爱为何总填不满又掏不空？很快就放弃运动，人类的心。是个无底洞，尝试几年，尝试拥抱或沟通，没有好感再尝试也没有用，大多数人都相同，喜欢的只是爱情的烟火。